十点打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想用音乐温暖你的每一个夜晚， 我想用声音安抚你的每一次失落。 别人用目光雕琢 着天涯海角， 但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 让我们重新开始。 我是俊杰，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 FM 98.2，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你还好吗？音乐国事声音，每周末晚上九点 FM 982， 每晚九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张一，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一段感情的成功与否，不是看是否还牵手，而是由感情品质而定。很多时候，牵手不代表成功，分手不代表失败。关键是看在这段感情中，你是否完成了两件重要的恋爱心理任务。你是否更了解自己的需求？你是否已学会疼爱别人？爱的反面不应该是恨，而应该是淡忘。那为什么有些人的爱会变成恨，而不能成为淡忘呢？那是因为他在爱里面缺乏了自信。在恋爱中，我们需要完成两项重要的心理任务。一是要更了解自己，除自我认知概念外，让两性恋爱中的自己更完整清晰地呈现出来。第二个就是培养我们爱人的能力，从自小习惯被爱开始学会爱人。看一个男人是不是好男人，有三个基准：负责、尊重和稳定。负责意味着他能对自己所说过的话负责，尊重则是指他能够尊重自己的另一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你和他之间建立的是伙伴关系，你们相处的方式是平等的。另外还要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有些人情绪容易大起大落，这样的人是很难维持一段长久的关系的。其实上面说的只是好男人的基准，如果我们把条件再抬高成精品男人的话，还可以归纳所谓三心二意的基准。首先第一个，心是开心，他自己应该是一个开朗的人，这会让和他一起相处的人也感到心情愉快。第二个，心是关心，关心意味着体贴，这是所有女生都容易理解的。第三个，心是同理心。什么叫同理心？就是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的能力。同理心是尊重的来源，也是情侣间解决冲突时最重要的能力。还有两义，第一个义是诚意，诚意意味着真诚，真诚又是负责的基础。第二个义是善意，就是要能够用善意的方式去解读情侣的行为，这是很多人在与情侣相处的时候很难做到的。比如对方不小心迟到的时候，用恶意的解读方式来理解，就会开始责怪对方，你不在乎我。有人买了一只不停亏损的股票，就像面对一段无法挽救的婚姻，该不该抛出就跟是否 应该离婚一样困扰着他。在事情上所花出去所有的成本，比如耗费的时间、金钱等，当这些成本无法回收的时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沉默成本。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离开一个不健康的婚姻？为什么不愿意放弃一个没有价值的股票？原因是我们不愿意去承认这些沉默成本再也无法回收。男生在恋爱的情绪需求有以下几点。第一个是自身的能力被肯定，他时常会关心是否有让人瞧得起。第二个是才华被欣赏，也许他有些嗜好和才华与其工作完全不干，但你仍然要学会喜爱和尊重。三是努力被感激，他对你以及对这段感情所做的努力需要被感激。女生在恋爱里面的情绪需求，第一个就是时常被关怀，虽然是日常的唠叨，请耐心的倾听。第二个就是再三的被肯定，他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询问你是否爱他，其实他只是需要再三的肯定，你需要给他信心。第三个就是想法被尊重。保持爱情天长地久的方式，就是制定一个3×3的保鲜计划，一天三次，一次3分钟，3A 计划。第一个 attention， 全神关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常认为我们能给别人最好的礼物是时间。放掉你手边的所有活，关掉手机，专心地听对方说话。第二个 attention， 浓情蜜意，非口语的沟通，也就是肢体语言的沟通。没事的时候就多抱抱对方。第三个就是相互欣赏。每一个成熟的女性身体里面都有一个非常幼稚的小女孩，每一个幼稚小女孩的体内都有个幼稚的小问号，那就是我到底有没有被别人喜欢，有没有讨人喜欢。在这个时候你需要学会称赞对方，当然称赞对方外貌身材是个不错的选择，或者他照顾家庭的能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当然每一个成熟的男性身体里面都有个非常幼稚的小男孩，每一个幼稚的小男孩体内都有一个可笑的小问号，那就是我有没有让人家瞧不起。不管变成多么成熟的男性，这个小问号依然存在，学会给他肯定。从来没有什么事情比爱更动容。如果现在觉得生命中有一些不完整的地方，很可能就是这个功课还没有做完。爱情其实有规律可循，如果遵循这些心理情绪需求，当最后一次对对方说我爱你的时候，我们会了无遗憾。对逝去的人最好的纪念方式是继承他的品质，继续好好的生活下去。 好久没有吹微风的晚上，我们看着山下都市灯光，你说快乐和自由是穷人的天堂，这种想法我很喜欢。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你说地球是乐园，要用心去游览，这种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心在飞， 路很长。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听着你聊到从前和未来，你心里所有的梦梦想。 前和未来，你心里所有的梦跟我很像。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心中频率都一样。 梦家庭感觉， 思念装上翅膀，爱是无限可能的飞翔。十分的梦想， 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未来我想和你分 你如今好吗？你好吗？

说你希望能教会我一些东西，这样起码分开了，我还能记得曾有你这样的一个人出现过。那时我说，我不会忘记你的。于是这个承诺成了一种执念。我们分开后，谁也没有主动联系谁。然而经过熟悉的街道时，时常还会想起你。3年过去了，原本以为你的影子已经淡了，却不曾想，拿起手机默背电话号码时，唯一记得的仍是你的。直到这时，我才开始正视你对我的影响有多大。朋友介绍相亲时，会不自觉地拿你进行比较，某个人某些话引起共鸣时，会自然而然地想你说过类似的话，从而和那人亲近许多。买东西时会顺便逛过你喜欢的专区。3年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却过得如两个人一样。蓦然发现，你就如同牢笼般禁锢了我的时间轴。你知道明明很在乎，却无从得知音讯的心情吗？你知道每天看着对方各种感慨，却不知道因谁而起的感受吗？忘记你很难，或许我能忘记那桌烧焦了的豆角，忘记那年每天追的8点档电视剧，忘记那间不足30平米的小屋。可是我将如何忘记你陪我走过的一节节台阶，你教我唱歌的下午时光，还有冬日里温暖的怀抱。对不起，我仍然决定忘记你，忘记曾经整整3年占据了我心中最重要位置的那个你。我不希望我念念不忘的那个人心里惦念着别人。我想没有你的生活也会很好，一个人，一本书，一杯咖啡，静静的一个下午，几个人，一辆车，一场旅行，一杯酒，一盏灯，几碟小菜，一只狗，一片星空，空度一生。忘记你，或许还能等到那个他。 静悄悄，乱纷纷，读书给了时间，却没有辜负青春。他诚恳，才不让你等。你失落了黄昏，却换来平静夜深。整理渲染错爱，只是为真爱作证。所谓魔鬼留下的伤痕，都是天使的指纹。灯火阑珊，何必急于看到那个人。等谁的安稳，都只因为那盏还没开的灯。亮晶晶，

的渴望，直至以后。 像我要错过你了，这样一想的话，突然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难过。就这样，横亘在喉咙里，想哭又找不到理由。冷静了好久之后，还是我先拨通了给你的电话，就像被你牢牢钳住一样，我好像也是无法忍受分享生活的日子。以前总觉得只用一句今晚月色很好，才不足以用来表达我心中向往着要奔向你的热情。听着你的声音，分分钟想要腾掉箱子上装上爱情，朝着你在的方向快马加鞭地跑去。而后也就明白了，我那么多的情感太猖狂，你会受不了，所以就慢慢收敛了下来，把所有要说出口的我爱你全都变成了今晚月色很好。这是我和你纠缠分散再和好波澜不惊了四年我悟出来的道理。我问你这句情话今天写得怎么样，你说好的没脾气。当然好的没脾气了，我所有或多或少或直白或含蓄的情话都是写给你的，你不会不知道我认真扮演成一个符合标准的人，把未来的每一步都安排进了你的生活里。可你呢，把爱情过得像风一样自由，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可怜的自尊心被你折磨得所剩无几，我把我们的感情看成是严肃的比赛，和你周旋，我力量不如你，理智上更加不如你，但总之最后舍不得的都会是我。感情一旦和舍不得扯上了关系，就注定要绵长了吧。你开玩笑说我活了二十几年，走过最长的路是你的套路。在你看来，我那么努力好几年，只是让你爱上我的所有付出，所有方式方法都只是套路而已。而我呢，而我走过最长的路，却是走向你心里的路，不仅长，还黑暗，还孤独，还疼痛，好像也还没有尽头。那是我最后写给你的情话了，我突然豁然开朗，明白了，你不会爱上我。虽然我也不知道曾经的他有多好，对不起，我决定错过你了。既然能错过，那么我的感情就索性算是过错了。希望我在遇到下个他的时候，身上已经没有了曾经的他。 拒绝你这么长一段才值得时间会变换，这么长一段才知道你陪我到现在，有这么长一段我的眼泪你收藏起来，这么长一段才知道不离不弃的爱。 欢，这么长一段才知道你陪我到现在，有那么长一段我的眼泪你收藏起来，有那么长一段才知道无力不及的爱。 难道是我真的动了真感情？哦，高山的你，我已爱上你，这根本没有道理。没有见过你，没有听见你，甚至不知你的国籍。写来的信，一封空白的信，你到底是谁，长得什么模样，也许成为我一生猜不透的谜。想来想去还是无法放弃，只想找到你真情的地址，难道是我真的动了真感情？哦，网上的你我已爱上你，这根本没有道理，没有见过你，听见你，甚至不知你的国籍。网络上的你，我已爱上你，要赶快拿个主意。借来的话语温柔而痴迷，这难道是个迷人的游戏？借来的信，一封空白的信。到底是谁，长得什么模样，也许成为我一生猜不透的谜。 No, I won't let you down.